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现在目前北京监控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佑安医院丙肝与中毒性肝病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京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首先欢迎一下张主任，您好。 你好李凯，你好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丙肝的话题哈。说实话，生活当中我们好像对于乙肝还了解的多一些，丙肝不太熟。当然了，也有一部分朋友可能知道我们这个肝炎分的还挺多的哈，甲肝、乙肝、丙肝还有戊肝，是吧？ 对的， 是吧？ 对的。 这个肝炎分的为什么是这么细？他们是因为病毒不一样吗？ 是的，他们呢统称都叫做嗜肝病毒，也就是说感染以后呢，它主要影响的是肝脏。那么嗜肝病毒就分为这五种：甲肝、乙肝、丙肝、丁肝和戊肝。那么其中的话呢甲肝和戊肝都是以急性肝炎为主的啊，它常常是可以自发痊愈的。那么乙肝和丙肝呢会变成慢性的肝炎。那么丁型肝炎呢是一种缺陷病毒，它只有在乙肝的病人才会重叠感染。那么因此呢，实际上我们临床上遇到最多的慢性肝炎就是两种，一个是乙肝，一个是丙肝。 因为说乙肝我们通过媒体宣传啊，大家已经开始越来越熟悉它了，甚至于我们曾经听到过有些媒体都说现在乙肝也不是强制的这种体检的项目啊，除非您自愿。那丙肝大家还不是特别的熟悉，丙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它有什么样的症状，甚至于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丙肝呢其实它症状来讲跟乙肝都是相似的，我们说肝脏是沉默的器官， 是 感染了病毒性肝炎以后呢没有明显的症状啊，丙肝的病人常常是偶然被发现的 啊， 因为国家现在规定哈，做手术之前做腔镜啊，比如说胃镜啊等等之前必须查乙肝、丙肝、梅毒、艾滋，这是必查的。那么很多病人都是在做这些检查的时候偶然发现感染了乙型肝炎丙型肝炎病毒，他平常没有任何的感觉， 没有任何症状， 没有任何症状 啊， 完全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病人啊，这也是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啊。丙肝的患者不知道自己被感染，也不会到医院主动去检查，然后从而呢得到治疗，但是它的危害呢，其实也是一样啊，跟乙肝都可以转变为肝硬化和肝癌，最终呢也一样可以威胁病人的生命。 目前哈，这个丙肝我们知道它可能一步一步，我们的肝脏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哈，但是它由于性质的不断改变，可能一下一下一步一步哈，我们知道有肝纤维化、肝硬化到最后的肝癌。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得需要多久？而丙肝它的这个转化大概的比例能到多少呢？最后让我们得到一个非常不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大概来讲啊，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比如说20年左右，大概有 20年哈， 20年左右会有20%的慢性丙型肝炎病人会发展到肝硬化，这其中呢还有2%-4%啊，每年都会转变成肝癌。 2%-4%的这样比例哈，其实我觉得这个数据还是比较高的哈。 对， 而且我们今天看到一些数据说，目前全球的这个丙肝的这个患病的这个人群当中，中国是一个大头哈，中国人得丙肝的在全世界来说是人数最多的哈。 是的，是的，全球呢估计啊大概有7000万的丙型肝炎的感染者，那么在中国呢大概算下来有760万，占了1/10还要多， 十分之一还多， 是全球感染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 那您刚才说了这个肝炎丙肝没有什么特征哈，可能很多人查出来之后特别疑惑，哎呀大夫我怎么得丙肝了，我没干什么呀，就特别的疑惑，他最后是怎么得到这个病的呢？ 这就涉及到丙肝的这个传播途径。那非常明确的，丙型肝炎呢是通过血液来传播的啊，特别是在1993年之前的输血是目前的一个主要的传播途径。 93年之前是因为那时候不查丙肝病毒， 是那个时候全世界还不知道有丙型肝炎病毒，也没有相应的检测手段。在过去呢，我们把它叫做非甲非乙型肝炎，就是我们知道可能有这样一个疾病，但是呢，不知道它的病原体，也不知道如何是检测。那么93年以后的话呢，输血相对来说就安全了，那么所有的献血员都会被筛查，如果感染了丙肝，就不会它的血液 再被输给别人。 嗯 啊，但是在93年以前啊，这个输血呢相对来说是不安全的，感染的可能性呢是比较高的。 嗯， 那么从我们临床来看，现在呢啊年龄比较大的人感染途径基本上都是93年以前输过血。 哦，所以您看啊，您这么一说，93年到现在也才20多年哈。 对 啊，是吧？这个科技在医学在不断的进步，在20多年前，我们对于全世界对于丙肝其实还是没有什么认知的，是吧？ 对， 哦， 对， 一片茫然，不知道它是什么啊。 是的， 那科技或者是医学的不断的进步，让我们对这个丙肝有了一定的认识啊，那就是输血。那目前它的原发的是一个病毒，是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吗？ 丙肝病毒应该说是只感染人类的， 只感染人类， 对，它一直都是存在的、 哦、 啊，只不过没有办法去发现。 嗯 啊、那么后来呢，研究出来发现了这个病毒啊，又找到了它相应的啊抗原，然后呢、 嗯、 针对抗原能够检测它的抗体、 嗯、 啊，最终呢我们现在能够诊断，也能够做病毒定量来进行确诊啊，所以呢确实是发展非常快，现在呢又有了根治的药物、 哦、 啊，现在丙型肝炎可以被治愈了。 可以被治愈啊，这医学上面被称之为治愈是一什么概念？因为老百姓老说这个张主任，我这病能治好吗？甚至于有时说这个张主任，你这个病能去根吗？就是老百姓怎么来理解您说的这个治愈呢？ 我们说丙型肝炎病毒的治愈是彻底的治愈、啊、完全的恢复健康。 哦、 那么比如说一个病人啊，他是一个感染者、 嗯、 或者呢他有轻度的炎症、 嗯、 啊，或者没有严重的纤维化的这种情况下、 嗯、 这些病人呢用药物治疗，病毒被清除，肝脏可以逐步的恢复到完全健康的一个状态，病人呢也完全恢复到一个健康人啊，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 嗯，那就是说这基本上老百姓可以理解为这个病就好了，去根了，不再得这个，没有这个病了，是吧？ 哦，是的。 哎，那这个丙肝我如果得过一次了，治好了之后还会再得吗？会不会能终身免疫这个疾病？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没有机会再感染了 啊 我们刚才说了它主要的传播途径 就是输 血。对、 哦、 此外呢像母婴传播呀、 嗯、 啊很低的概率，还有一些不洁的注射呀、 嗯、 纹身呀等等啊也有一些概率。但是我们说对普通人来讲哈，因为他没有这个方面的传播途径，现在献血源的筛查是非常严格的。 是。 尽管丙肝没有疫苗，但是普通人群治愈以后基本上就不会再感染了。 嗯， 但是特殊人群啊，比如说多性伴的啊，同性恋的人群、 嗯、 或者是吸毒人群， 嗯， 他仍然有这个传播的风险啊，反复的注射，共用注射器、 嗯、 那么他们是有可能再次被感染的。 嗯，这个您一说让我们觉得这跟艾滋病病毒好像特别的像，是吧？它传播途径很像，是吧？ 对，非常相似、 非常相似，是吧？ 对。 哦，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哈，那这个丙肝那个艾滋病病毒有性交传播哈，这个会有吗？ 有的， 也有，是吧？ 有的，有的、 哦。 那么夫妻之间实际上也是可以传播的，但实际上呢，从我们临床来看，这个概率是很低的。 嗯。嗯 但是在同性恋人群， 嗯， 啊，因为他一般来说都拥有多个性伴，这个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哦、 啊。我们临床上也发现，在同性恋人群的队列里边，常常可以发现很高比例的丙型肝炎病毒的感染率。 嗯，所以这个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这个危险啊，就所谓的高危人群，可能就刚才 你 提到， 对 吧？ 对，就是高危人群的概念， 是吧？ 对 啊，这些比如说有不良的这种习惯或者是不同的习惯的话，应该引起注意，是吧？ 对 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佑安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京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丙肝的这个话题。那您刚才提到了说这个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我们可能就是他一般情况下不举手示意我不舒服，是吧？基本上属于这样的一个老老实实干活的，但是一旦发现他有病的话，那可能比较严重。 对 啊，您刚才提到的是说这个治愈的问题，他基本上是在什么一个阶段是最好的这个治疗期？比如说到肝硬化之前，还是纤维化之前，是一个什么时候是最好的呢？ 应该说从治愈的角度来讲，当然是疾病早期啊，我们才能够叫做彻底的治愈。因为病毒清除、 嗯、 肝脏本身呢原来也没有严重的损伤，这个时候真的是完全恢复了健康。 嗯， 但是已经有肝硬化的病人，我们反而叫做优先治疗的人群。 优先治疗，是吧？ 对，他已经有肝硬化了，如果不治疗的话呢，他后面发生肝癌的机会会很高。 嗯 啊，进展为室代偿期肝硬化，比如说出现腹水啊、 嗯、 出血啊、肝性脑病啊、昏迷啊，这种机会就很多、 哦、 啊，就是疾病更容易进展。那为什么叫优先治疗呢？他清除病毒以后，很多肝硬化的病人肝功能处于稳定，甚至呢可以逐渐的恢复。 嗯， 所以呢他们反而是迫切需要治疗的这样一个人群。 嗯，就是肝硬化的病人是迫切需要治疗的，是吧？ 对。对， 目前现在有医学研究吗？比如说肝硬化有大约多少？还是像回您说那个 百分之二十 是吧？要会转到这个肝癌。 肝硬化的病人每百年，肝硬化的病人每年有2%-4%， 二到四 会发生肝 癌。 就是年发生率。 所以我觉得这个定期哈，我们真得爱护自己的肝脏啊。这个有机会请您再给我们讲讲怎么护肝，因为我们发现市面上所谓的护肝产品特别多，基本上好多都不靠谱哈。我们知道这个肝脏是一沉默器官，它生活当中我们的血液当中的很多，比如说我们吃药啊，基本上我们都看到的是肝肾的这个代偿出去的哈，它可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功臣，就是基本上在帮我们来做这种垃圾清理是吧？ 对，肝脏就是代谢的器官嘛，对，代谢药物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功能，所以呢，在出现中毒的时候，肝脏和肾脏都是首当其冲的， 受损的是吧？ 受损的， 哎，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这多说两句了哈，保护我们的肝脏哈， 对 啊，今天呢，我们跟张晶教授一块儿来聊聊有关丙肝的话题。那刚才您提到了说，这个比如说现在随着医学的进步，开始认识这个疾病了哈，而且医学在不断的进步，因为我们知道乙肝啊。我们有的时候去打疫苗的时候，我们知道乙肝是有疫苗的哈，甚至于有些人，然后这个去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这其中有一项不合格，然后就问大夫，哎，我这项怎么不合格呀？大夫说，你肯定是打了疫苗之后这项不合格，这是为什么呢？ 应该说，能够打疫苗的人群，首先是没有感染过疫情肝炎病毒的人群，那么他不会因为打了疫苗变成病人不合格的人群，应该说打了疫苗以后，我们要求的是第二项抗体啊，表面抗体阳转，然后呢出现低度呢是100以上的这样一个抗体水平，它可以预防后期这个被传染，像乙型肝炎，这是一个非常合格的指标，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标， 是吧？然后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大三阳小三阳其中两对半的那个是吧？ 大三阳小三阳的话，指的是表面抗原，一抗原和核心抗体，那么这三个的话，应该说是感染了或者是正在感染乙型肝炎病毒的一个标志，但是如果表面抗原、一抗原和核心抗体是阴性，只有第二项叫做表面抗体阳性的话，这个就目前来讲，应该都是打疫苗产生的 ， 这是保护性抗体。 哎，所以这个我们知道哈，这个有的时候知道一看只有这一个高哈，这个不一样了， 这是非常好 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那有人就会说，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丙肝，目前哈研究还没有这个疫苗的这个出现是吧？ 对， 目前它为什么不能像乙肝似的？它的这个比如说瓶颈或者说难点在哪儿呢？ 丙型肝炎病毒呢，它是一个 RNA 病毒，然后乙型肝炎病毒呢是一个 DNA 病毒，那么相对来说呢。RNA 病毒在复制的时候，它缺少一个核苷酸复制的过程中缺少一个核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此呢它的变异非常的高， 变异特别的多， 变异非常多啊，因此呢产生的这个中和抗体，那么常常只能中和一部分的丙型肝炎病毒，也只对某些丙型肝炎病毒有预防的作用，那么对于疫苗来讲，它就达不到一个广泛的保护性作用，所以一个真正的啊能够预防所有的类型的丙型肝炎病毒的疫苗一直就没有被发明出来， 是吧？就是它变形太多了，变异太多了。 对， 因为我们知道有些那个疫苗都什么几价几价的，就是因为应对它不同的这个病毒的变形，是吧？你看我们看过有9价宫颈癌的，甚至有人看过23价肺炎的，那这个估计丙肝是不是远不是这个数字，它变得更多？ 对，丙型肝炎的病毒变异的话，目前知道就是有8个基因型，然后有100多个亚型， 100多个亚型 、所以的话呢，丙肝疫苗的研发一直非常的困难。 哦，所以这个可能也等待着医学的进步吧，是吧？但是现在我们今天跟张主任一块来聊天，我们今天得到一个好消息，就是他目前有治愈的办法了，是吧？大家不用去担心的这个问题啊。但是您刚才提到了，这是积极治疗。这点非常的关键，就是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 对， 早发现这个事儿，在北京包括全国，难吗？ 目前是非常困难的。我们说治疗的问题已经可以说得到了解决。怎么说呢？过去是打干扰素，疗效比较差，70%左右，而不良反应呢也比较大，有的病人不良反应很大啊，这个消瘦啊，不能吃饭呀，等等。然后的话呢，价格也不低。 也挺贵的啊， 也挺贵的啊。干扰素，进口干扰素一年打下来也要6万块钱，也很贵。 嗯、 那么它其实也解决了很多病人的问题，但是目前的药物应该比这个要好多了。口服、 嗯、 一天一片啊，3个月啊，可以达到90%甚至95%以上的效果。 嗯、 所以我们说，在目前来讲，治疗药物啊已经不成为问题。中国现在也都可以进口这些药物，病人可以拿得到。 嗯、 但问题在哪里呢？去治疗谁？谁应该得到治疗？ 啊、 我们刚才说了啊，病人常常不知道自己 得了丙肝， 得了丙肝，对、 哎、 他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去治疗。那么就目前来讲，能够发现病人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呢也是想借助咱们今天的广播、啊 嗯、 然后呢建议啊，高危人群要主动的去进行丙型肝炎的筛查。比如说您曾经在93年以前输过血， 输过血、哦、 对、 哦、 啊，你就应该主动去筛查一下，如果没有那非常好，如果有的话尽早治疗、 嗯、是这个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得有一方面的意识啊，就是去查查体检，现在会查到丙肝吗？ 目前和乙肝一样、 啊、 都不是体检的 常规，都不是常规的项目，是吧？ 对， 所以就是容易漏掉很多人群， 是 吧？是，除非你比如你做胃镜啊，或者是你其他的一些手术可能会查到， 是 吧？是 的 啊，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体检不查的话、 嗯、 可能对于很多身体觉得自己啊、哎、特健康，你看我每年体检，然后我没什么问题，然后没什么，嗯，它就容易被漏掉哈。 是， 嗯， 是。 那比如说体检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转氨酶是必查的哈。 嗯、 那转氨酶和丙肝之间会有联系吗？ 有一定的联系、 嗯、 啊。丙型肝炎病人有一部分转氨酶会升高、 嗯， 但是还有一部分人不升高， 还有一部分不升高， 仍然会被漏掉。 哎呀，所以这个其实隐匿性还挺强哈。 对 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张京大夫一块来聊了聊这个丙肝。那目前来看，我们的这个治疗，您刚才提到了说原先的这个治疗，首先费用比较贵、 嗯、 啊，其次呢，这个可能这个服药的方式也不太一样，是吧？打针，这回是吃药。 对 啊，吃药当然比打针要方便很多了，是吧？啊，那这回的这个吃药大约这个疗程得多长时间才能吃好呢？ 就目前的啊，这些强效的口服的抗丙癌病毒药物，一般来说就是3个月。 3个月？ 对，过去要1年， 啊、 打针要打1年。 打针要打1年，他这一针一年是天天要打吗？还是一周打一针 ，然后要打1年、 啊。 现在是口服药，啊，一天一片啊，有的是2片， 嗯、 然后3个月。 哦，3个月就能够。就能够 彻底清除 丙肝的病毒哈、啊， 对， 所以这还挺好的哈、啊。 是， 当然了，老百姓可能还会更关心说这个药，刚才您也提到了，可能还没有进医保是吧？ 对， 但是能买得到是吧？在医院里边能买到啊？ 对， 嗯，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还得引起这方面的重视哈、啊，就是一定得关爱自己是吧？这个如果去医院跟比如说大夫说我想查查丙肝，这在其他的、 嗯、 比如说北京的三甲医院是不是都能够办得到？ 没问题， 没问题是吧？ 啊、丙肝的筛查呢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叫丙型肝炎抗体。 嗯 啊，那么任何一家医院都可以进行筛查。 哦 啊，如果抗体阳性，至少呢代表曾经接触过丙型肝炎病毒。 嗯， 但是呢有2种可能性啊，一部分人呢自发清除啊，就是机体的免疫力很好。 嗯， 少量的病毒感染以后，机体的免疫力呢就把病毒杀死了。这时候呢你再查病毒的抗体是阳性， 嗯， 但是病毒 RNA 是阴性的， 是阴性的、 啊、这部分病人如果确诊以后 OK， 他仍然是健康人群、 嗯、 没有问题， 他就不需要治疗吗？ 不需要治疗了、 哦、 啊，但这个抗体呢可能终身存在、 哦、 啊，这个老百姓也常常误解啊， 对对， 抗体我总有抗体是不？我永远是个病人、嗯、不是的啊，抗体在，病毒没有了，仍然是健康人、 嗯、 但是另一部分病人啊，我们叫做慢性化，也就是说他接触了丙型肝炎病毒以后产生了抗体，同时呢病毒也持续的存在，这就是需要治疗的这样一个人群、 嗯、是。那这些人群我觉得就刚才您提到了一些高危人群，93年之前、 嗯、对 啊接触过输血的哈 啊另外呢就是像有同性恋啊，包括一些性伙伴比较多的人， 对 啊，包括注射比如吸毒的人是吧，这些都是 高危人群 啊、嗯、应该及时的上医院去查查啊。 还有一些呢啊有可能的高危人群啊、 嗯、 那么比如说丙肝阳性的妈妈所生的孩子， 嗯 啊，我们说母婴传播率呢是很低的，只有4%到7%， 嗯， 但这个风险也还是存在的，所以呢，这个也是属于高危人群，也要进行筛查的。 嗯， 另外呢，我们刚才说了，夫妻之间也是可以传播的， 嗯， 那么同时呢，也要家庭成员也要进行去筛查， 嗯， 但是呢，丙肝它的传染性是很弱的，啊，那么同一个家庭成员一起吃饭。在一起生活， 嗯， 是不会传染的， 是不会传染的啊！大家不用紧张，是吧？ 对， 嗯， 是的。 所以我觉得听了张教授这个介绍之后，我们大概理解了哈、啊，就是其实丙肝的发展 尽管啊，我们认识它比较晚，但是医学的进步非常的快，目前我们已经能够治愈它了，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紧张，是吧？啊，另外希望有一天它能够出现疫苗啊，这样的话能够让更多的人受益，包括会不会有一天，就是即使没出现疫苗，然后我们这个因为感染的人数少了，它也能够在人类当中，就像天花一样就灭绝掉的，有可能。 我觉得李凯，你对医学知识现在掌握的真是非常好，确实是啊。那么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就提出了，在2030年消除丙型肝炎的这样一个目标。 2030年， 对，它虽然不是指这个疾病啊在地球范围上彻底消灭，但是呢，能够非常好的控制。比如说，他提出来要90%的人被发现，80%的人被治疗，降低病死率65%。那么这个目标的话，就有现在的药物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么如果到2030年实现了这个目标，再往后，那么丙肝作为一个传染性疾病，它没有传染源，慢慢的，它的感染率就会越来越低，甚至接近于像天花一样被清除。 所以这个指日可盼哈，因为传染源能够越来越少，是吧？ 是的。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佑安医院丙肝与中毒性肝病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京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有关丙肝的这个话题哈。尤其是我们看到欣喜的，第一，丙肝的这个病能够治愈了啊，这是医学的进步。另外呢，就是现在有这样的这种机会哈，让更多的低收入的人群能够享受到这种治疗丙肝的机会哈，也是希望大家引起重视，从自己做起，把刚才张京教授所说的那些高危的人群哈，您可以引起重视，上医院好好查查。也非常感谢张京教授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哈，多给我们科普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非常愿意。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